骗我，有点生气，但没关系。那就明天跑到他家，隔了一天，他家门口有个男生拿着鲜花，他就出来，他就亲他，我在流泪，心在滴血，每天想着他。 Bye.